各位法师， 各位善信居士，今日是一个大好的日子，所以本人是应芙蓉山竹林禅院了知大和尚的邀请，咁啊对此为各位讲此一本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，是共结法缘，共结善因。此一本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，咁啊略称为《地藏经》，就是我哋嘅教主释迦牟尼佛所说嘅出世孝经。因为佛自从成佛以来，以方便为本，以大悲为怀，化度一切有缘者，咁啊直至到最后将要入涅槃，由于佛思念亲恩未报，所以想逃离天宫为母说法，化度佛母摩耶夫人。咁但系又何以同时放光集无数分身地藏菩萨于天宫，咁啊称扬地藏菩萨嘅孝行啊，并以度生嘅重任殷勤付足于地藏菩萨呢？因为地藏菩萨他因地为婆罗门女，以及因地为光目女之时，都因为救度母亲之故而发广大宏愿，他要众生度尽就方正菩提，若是地狱未空，他誓不成佛，那就符合教主释迦牟尼佛这个孝道之心，所以就说此地藏菩萨本愿经，既度佛母摩耶夫人，亦令后世佛弟子一一各孝其亲，使其喊登彼岸。咁啊，此经共有十三品，可以分为四大章。咁啊，第一脱离天宫神通品，第二分身集会品，此两品经文就说明地藏菩萨为能化之主，即是菩萨能够尽空天界，分身无量啊，深入泥泥地狱以孝行化，使彼等泥泥地狱的众生令他们生起这个人天是幽冥教主，从第二观众生业缘品，第四缘浮众生业感品，第五地狱名号品。此三品的经文说明地藏菩萨所化之机，即是说若是人世间我们的众生啊，若是有不孝相亲，不敬三宝，由贪嗔痴的烦恼，做身口意的恶业啊，而感受这个无间罪苦之时，此等的众生都是地藏菩萨的慈悲所化之机。第六如来赞叹品，第七利益存亡品， 第八，以罗王众赞叹品，此三品经文就是树菩萨度众生之源，咁亦系咧度众生一种方便，就系话若是有众生能以清净嘅身心烧香而诵此个大孝之经，或是到同翻宝盖供养此大孝之物，以及斋僧共众啊的成就感应道交个道脱之言，都为菩萨所教化。第九，清佛名号品。第十，较量布施功德圆品。第十一，地神护法品。第十二，见闻利益品。第十三，祝类人天品。此五品经文就是说明成佛之恩，咁就劝令众生要恭敬念佛名号，或念菩萨名号，乃至财师、法师，都系度众生，令佢种呢个菩提嘅正因。咁啊，是故此经咧，咁啊，从此道中，唔单话详细显明出世嘅大孝啊，亦是圆显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嘅妙理，亦是系说明所谓善因就善果，恶因就恶果，使人啊舍恶趣善，修行佛道。咁啊，所以此经啊，以孝就系为一。敬之正功，因行孝道，然后才得成菩提佛道。所以《梵网经》讲，佢话释迦牟尼佛成无上正等正觉已，初结菩萨波罗提木叉，就是要我哋孝顺父母，孝顺师曾，孝顺三宝。所以话孝顺至道之法啊，孝就名为叫做戒。所以此个大孝之经是佛出世之本怀啊，亦是诸佛个大事因缘。咁啊，本经就是说明所谓为人子者要提倡孝道。孝顺自己的父母、师长，以共是三宝。但是孝顺就分开有这个世间之孝，以共出世间之孝。世间之孝呢，就是例如《孝经》所讲，他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啊，不敢毁伤，就孝之始也。又话生我者系父母，育我者系父母。所以劝发菩提心文，省庵大师就讲啊，佢话哀哀父母系生我渠劳，十月怀胎。就三年雨暴啊，而干就湿，去苦就现金。咁啊，何以叫做而干就湿呢？就是当地出世之后，或者赖屎赖棉，咁啊整湿咗嗰一张床铺。咁啊，我个母亲呢？就将我搬去呢个干爽嘅地方，咁啊自己咧就系瞓我 曾經啊賴尿賴濕過個地方，咁就佢哋宜乾就濕咧。咁啊，所謂去苦現甘咧，就係當我哋開飯或者食嗰啲苦嗰陣時，咁啊佢先先咧就梗係啊自己嘗下，若是係苦嘅，佢就唔俾我食；若是味道好嘅，咁佢就先至俾我哋食。咁啊，父母對我哋呢一番所謂養育之恩啊，高如大山，深如大海啊！所以曾子講，佢話孝為天之經也，係為地之義也，係民之行也。是故大聖人積至善以化民，為孝而已矣。所以我哋為人子者咧，咁啊一定啊係要孝我哋自己個父母。咁啊，若是話呢個出世嘅孝啊，就如同呢個《梵網經》所講，就話孝順至道之法，孝明就為戒啊。因為大乘嘅佛法，咁啊就説佛性等啊，就要彼此尊重，要彼此嚟到孝順。所以話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就是我母。我生生都無不從之受生，故六道眾生不皆是我父母啊！而殺而食者，即殺我父母。咁就可見啊，一個真正大聖嘅修行者，咁啊，若是想孝順父母啊，就唔單話孝順現生嘅父母，亦都孝順宿生嘅父母。所以我哋對一切嘅人類，或是對一切嘅畜生，我哋咧唔能夠殺害啊，唔能夠傷害一切眾生。點解呢？因為我哋世世生生輪轉六道之時，彼此呢互為父母，所以我哋對一切人，我哋要慈悲，要孝順，絕對呢唔能夠傷害，咁樣先至呢名為叫。咁在我哋人類嚟講呢，咁一定呢要令到我哋自己個父母發心信佛，皈依三寶，或是呢如法修行，念佛念經，咁得到真實嘅受用啊，了生死出三界，咁樣先至呢係名為叫做真正嘅大孝。咁當年五祖為著報佢個母親，所以有一次回家，佢就教佢個母親咧念佛，但佢個母親咧就唔中意念佛啦，唔聽五祖話，但係五祖咧要強迫，一定咧要佢個母親念佛。咁佢個母親呢拗佢唔過啊，佢好生氣啊，亦都冇法子呢唔念，等於話呢佢好勉強咁念佛。咁有一次啊，咁五祖呢就依佢個母親，咁為佢呢縫一件衣服，咁同時呢亦都要佢個母親啊，在縫衣服嘅時候，每 逢一针呢就要念一句佛号。咁一件衣服缝下嚟，当然係过千过万针啦，就等于话佢个母亲就因为缝一件衣服啊，就已经念咗呢成千上万句佛号。咁后来个母亲由初初唔係几愿意念佛，咁唯五祖强迫佢念佛，咁佢念到日子有功啦，咁所谓有所成就啦，念到个心呢都清清静静啦，念到个心冇咗妄念啦，咁到嗰阵时呢佢就自自然然会说出一种啊真功夫的说话。咁佢就说咗手计，我话念一声来就哭一声，声声都哭向本来人，个大地身河就无寸土啊，万里青天就无片云。咁第一句就话说明咧，佢初初就唔喜欢念佛，亦都唔愿意念佛，但系由于五祖咧要逼佢念佛，佢不能不念啊，所以佢哭念一声来就哭一声，咁啊声声都哭向本来人啊，咁佢虽然。咁啊，佢念一声来就哭一声，但系佢每年一句佛号啊，一句佛号就系佢自己个本来人，声声念佛啊，就声声都系见自己个本来面目，所以最后嗰两句呢就属于个开悟嘅境界啦，所谓大地山河都无寸土啊，万里青天都无片云啊，我哋迷之时，所谓有山河国土啊，有彼此人和，所以有是非有争执，咁由此咧遭罪业，沦于六。道流转，但你现在由一声念佛之故啊，句句都系念向自己嘅本来人，句句都系明心见性啊，句句都妙契自己嘅佛心，咁啊佛心清净啊，何来呢个山河国土啊？亦边处有呢个人我自他呢？所以呢一首偈呢，最后嗰两句就属于呢佢开悟嘅境界啊，属于呢个自心嘅说话。咁啊，亦都说明呢五祖为着度佢个母亲，咁啊要佢个母亲念佛。要佢个母亲信佛，要佢个母亲呢要皈依三宝啊，咁又教佢母亲所谓一声念佛，咁结果令到佢呢个母亲呢，咁亲见本来，此就属于啦所谓孝顺中啊个最大之孝。咁啊，近代咁啊，最后佢就生下一个咧系玉猴啊。咁啊，佢个母亲咁啊，见到自己生出嚟嘅系一个玉猴，佢就惊啊。咁啊，因为惊慌过度，咁就惊死咗。咁啊，后来剖开呢个玉猴。咁老和尚先至出世，咁由于老和尚出世，佢个亲母 就是驚慌過度而死，所以他們由他這個兒母啊，將他呢是養育長大。所以虛雲老和尚從來未曾見過他自己這個親生母，所以後來他雖然出了家，他為著報他自己這個生母之恩，所以他常常說，他說我生不見母，母親因為生我而死，所謂大恩大德呢都不能懷忘。那麼他為著報他母親這個生養之恩，所以他就發心朝普陀山，那麼三步一拜，那麼去朝普陀山，後來又從普陀山三步一拜，那麼就拜到山西這個五台山去朝禮文殊菩薩。咁佢再從普陀山去到呢個山西五台山，所謂三步一拜啊，其中呢一段咁長嘅路程，如果經過咁長嘅時間啊，當然咧佢受咗好多嘅驚險，所謂死裡逃生，可是佢仍然咧三步一拜朝向这个山西的五台山，他从来不退心，那么以此呢来到报答他这个圣母之恩。那么后来又在宁波阿育王寺啊，所谓佛舍利塔前，自己燃纸来到供养佛舍利，藉此功德啊，为他的母亲回向而超度他这个母亲。那么不单我的佛弟子那么如此呢孝顺自己的父母，但是啊亦都呢是出于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那种以身作则的化度。那么教主释迦牟尼佛的父王去世之时，那么佛呢带领啊他的弟子以及他自己啊王宫的眷属，凡是曾经出家者都带领他们回宫啊，亲自为他的父亲托棺材，那么以此来到表扬孝道，那就可见佛自己本身因为敬重孝道，所以亦都令他后世的弟子要孝顺他自己这个母亲。咁又如佛弟子中，所谓神通第一啊，佢个目见连尊者，咁啊，当佢证阿罗汉果之后，咁啊，佢为着想知道佢自己父母啊，已经咧去咗世啊，但系就唔知道生于何道啊，生于天上人间，亦抑或是道于恶道呢，那么他自己就不知道，所以他有一次他们入定，那么用他自己的神通就首先就观察他的父亲看看生到哪处，那么后来他一观知道他的父亲呢生到这个天上享福，所以他心呢就好欢喜啦。咁啊，后来佢入定，又观佢个母亲，睇下佢个母亲生到边一处，点不知一观啊， 佢就好伤心啊，好悲痛啊。原来佢个母亲啊，因为生前贪贪之故而堕于呢个饿鬼道，终日受呢个饥渴之苦。所以目见连尊者为着令佢呢个母亲得到呢个饮食之故，所以佢用佢自己呢个钵啊，装满一钵好嘅饮食，咁啊去供养佢自己个母亲。咁啊，点不知佢个母亲呢？因为宿生啊贪贪成性，佢见到佢自己个仔目见连，咁啊用一钵好嘅饮食嚟供养佢啊，佢就恐防其他嗰啲饿鬼啦抢佢个食，所以佢就用个手呢将要接目见连尊者俾佢呢个饮食之时，佢亦都顺便将嗰只手呢揞住个一钵饭，恐怕都别啲饿鬼抢佢食。咁啊，即使佢呢一念咁嘅贪贪之心啊，目见连尊者嗰一钵好嘅饮食咧，当时都变成啊呢个火炭，佢呢个母亲咧就不能食。咁啊，当时目见连尊者更加心痛，以自己嘅神通力都唔能够度脱自己呢个母亲免离呢个饿鬼之身啦，所以佢就回归就请问佛，点样先至可以度佢呢个母亲啊脱离呢个饿鬼之苦？咁当时佛就同目见连讲啊，佢话目连，佢话你母亲由于生前所谓宿业太重啊，贪贪心太大，佢堕于呢个饿鬼道之中啊，则唔系你目见连啊个人嘅神呢所能令佢度脱。咁啊，当时目见连尊者听佛咁样讲啊，真系个心呢好难过啊，好痛心啊，咁就请佛开示度佢母亲脱离饿鬼的方法。咁啊，当时佛就同木莲讲啊，个木莲，佢话你应该在7月15日，咁啊嗰日呢就系、叫做佛欢喜日，即系话佛呢90日禁足，咁啊佢所有嘅大弟子啊，在呢90日当中，好多因为修行而得到正阿罗汉果的出世解脱，那么他自己个人固然欢喜啦。那么佛呢知道他的弟子有这么多人出三界轮回正阿罗汉，所以佛亦都欢喜。那么佛与共他的弟子都欢喜啊，所以那日呢就名为他的佛欢喜日。咁啊，佛话如果你在嗰一日啊，你以呢个无上嘅斋供，种种嘅供品啊，咁啊供养三宝，就藉呢个三宝嘅慈悲嘅福德故，就可以令你个母亲啊脱离呢个饿鬼之身。咁啊，所以目见连尊者遵佛嘅教导，咁啊于呢个7月15盂兰盆之日啊，个广修供养，咁啊供养十方三宝，咁啊以十方三宝嘅福力慈悲力，就使佢呢个母亲啊真真正正啊免离呢个饿鬼身。所以7月15佛欢喜日盂兰盆法会啊，就是由目见连尊者啊发心， 咁啊，切与烂盘供养三宝啊，而倒脱佢呢个母亲免离饿鬼之苦咧，呢、这个如烂盘圣会就系咁样来噶。所以四十二章经里面讲，他说凡人是天理鬼神，就不如孝其义亲，义亲者是最神也。又不思光经里面讲，他说非饮食及补，能报父母恩，引导向正法，都变为共相亲。幼年时大师他说，他说人之父母服劳奉养以安之，是孝也。若是立身行道以显之，是大孝也。若是劝以念佛法门彼得生净土，是大孝中之大孝也。所以莲池大师跟住又讲，他说父母恩重过于三忧，及五顶三生都未足酬，亲得未曾够啊，指导就方成就。咁啊，如是嘅经文都系说明，凡系为人子者，咁啊一定咧，唔单系在以呢个普通嘅饮食供养父母，叫做孝顺，而一定呢要劝信佛是归依三宝，那么使到父母得到解脱这个生死的痛苦，那然后呢先至名为是真正的大孝。那么原则，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又为什么事啊要说此一本地藏呢？咁啊，其中啊就有八种嘅因缘。第一种就系为报养育之恩，所谓十月怀胎，三年雨报，其恩深如大海，高如大山，所以佛不得不先脱离三月为母说法，导他的母亲证这个出世圣果，出离三界，不堕落于这个恶道，就是具足这个行孝。第二就是为不着理而废事故，就是说明我为人子者虽然是出家，那么所谓大道都已成啊，但是追本寻源仍然不能离开这个世帝之凡，那么出世之法完全在这个世事实行无缺，然后先至显这个出世的微妙。因此我们就要孝顺自己，仍然呢不能够废弃这个孝顺父母那种孝行。那么第三呢就是佛佛道同，所以不但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咁啊，将入涅槃，上铺离天，为母说法，以传一法之始终，为呢个后世作呢个不缺礼仪之行，使到历代嘅大德祖师啊，以孝顺自行，亦以孝顺来到化他。那么第四呢就是为利益后 世故。咁啊，在佛滅道之後，包括正法、正法、末法三個時期嘅弟子，都要以佛咧為模範。咁啊，佛自己孝順父母啊，咁啊，我哋為佛弟子者啦，咁啊，亦都以佛呢個孝行啊，同樣咧孝順自己個父母。咁啊，第五就係維顯地藏菩薩嘅孝行故。咁啊，顯示地藏菩薩過去世因為行孝之故啊，而因就成果，以孝行就為因啊，所以入菩薩道。咁啊，亦都令現在呢個修行人，凡係發大心者，亦都要照地藏菩薩一樣啊，以孝順為先，絕對咧唔能夠啊唔孝順自己個父母。若是真正啊發心者能孝順父母，佢就係同地藏菩薩一樣啊，所謂無二無別，所謂地藏菩薩因中發願孝順一切眾生，度一切眾生。我哋亦都係如是發願孝順一切眾生。咁所以我哋若是行孝行，就如同地藏菩薩一樣。咁第六呢，就係話超越呢個世間嘅孝順。因為世俗人他雖然孝順父母，亦都是僅於一世，但是此一本地藏經就說地藏菩薩於過去因地中，他發心為到他這個母親脫離苦道，所以他發願要度盡一切眾生，然後先至成佛道，咁啊令佢呢個母親啊離呢個一切惡道苦，而得到生於呢個人天。咁啊，言則此一本地藏經咧，就係真真正正所謂體驗。咁啊，説明地藏菩薩因中既然是如是行孝道，咁啊超於呢個世孝，到佢呢個母親免離呢個惡道。咁啊，我哋亦都係要學地藏菩薩一樣啊，咁啊要發願度盡一切眾生，咁啊成全自己呢個孝心。第七就是使世人心明因果报应之故。咁啊，经中讲国花定自在王如来佛时，咁啊有一位婆罗门女，佢个母亲啊常常咧信仰嘅邪见而轻视三宝，所以婆罗门女广设方便，令佢呢个母亲生起呢个正见。但系呢个婆罗门个母亲呢，佢未全生信，但系仍然咧成呢个孝顺之子而得升天。所谓由呢个诚心而感到脱离呢个恶道。咁第八就使呢个不孝者生起呢个孝心，因为在呢个南阎浮提洲，若论罪报之罪者， 就是不孝父母。若不孝父母，就当堕无间地狱。所谓千万亿劫不求出无期，咁就鼓励啊呢、这个不孝者啊，应该从生起呢个孝顺之心啊，嚟到孝养佢自己五个父母。咁啊，以上嘅八种因缘，所以佛呢就说此一部啊《地藏经》。咁啊，我哋未曾入正文之前，咁我哋应该就先解释《地藏经》的经题。咁啊，此一部经啊，就以人法为名，略咧兼于呢个譬喻。嗱，地藏菩萨人咧，本愿就系属于法啦，但系地藏呢两个字呢亦都兼于呢个譬喻。咁啊，本经如来赞叹品里面讲，佢话佛告普广，此经有三名，一名呢个地藏本愿啊，一名个地藏本行，一名地藏本誓力经。咁啊，现在于此三个名题之中，就单独取第一个题，所谓地藏本愿啊，其中咧呢、这个愿字，咁啊，点解又唔取其他两个题目呢？就因为有缘，就必定不括有行，与个有行啊所发生嘅力用。因为菩萨发大心行菩萨道啊，必定先具足呢个信心，然后啊发愿去修行。咁啊由修行力故，咁啊自利呢方面可以发生断烦恼、正解脱果个力用。若是利他呢方面，咁就生起呢个慈悲心啊，所谓娱乐拔苦嘅力用。所以愿与个行同埋呢个力用同时一体啊，亦不离一心。所谓生信发愿实行而发生力用啊，都系由一心之所发起。咁啊，至于话地藏菩萨，地藏呢两个字啊，而略兼于譬喻者啦，因为地本来系一件物，但系所藏就系无量啊，所以地咧就系有十种个道理。第一就是叫做广大义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地是遍于一切时，亦都遍于一切处。那就譬如地藏菩萨所证的实际理地，常住真心，是遍一切时处，广大无际，如同个地一样。咁啊，第二就系为众生依。咁啊，大地系为有情无情之所依止，呢个系一定噶。我哋不管所住嘅楼房，我哋现在呢个人生存呢个空间啊，都系依地而住。咁啊，譬如菩萨有慈悲，有福德啊，就堪为一切众生之所依止，如同我哋啊系依止个大地一样。第三，地咧就无好恶，咁啊大地最平等嘅。咁如果有人响个地散花，呢、这个地咧唔会欢喜啊。若是有人家响个地上边 臨瞓咧，咁呢個地亦都唔會生個親恨心。咁就譬如菩薩啦，所謂不動意，你讚之不生歡喜啊，毀謗之亦都唔會親恨。所謂心性平等，如同個大地無好惡。第四是能受大雨，若是說個天下大雨之時，一切器皿都沒有發展能夠容納天上所下的大雨，唯有這個大地就方能盡受。地下你不管落幾大雨，它同樣可以吸收。咁譬如菩萨咧，能受大法云，能受大法雨。佛说大法，一切众生都不能尽受啊！唯有呢个地上嘅菩萨咧，先至能够受佛嘅大法云，与共嘅大法雨。咁啊，第五。人生草木，咁啊一切嘅草木不能离地而有，一切嘅草木都系从大地生长，但系草中有阳，能疗众病；木里边有大才，能支持大厦。咁啊，菩萨亦如是啊。能生一切藥草，遍治眾生種種煩惱病啊！例如多貪的眾生為說不正觀，若是多親的眾生啊，就為他說慈悲觀；若是多愚痴的眾生，佛就為他說因緣觀。咁啊，同时啊，在呢个木之中有大才，就能够支持呢个法下，所以地能生草木，一切草木皆为大地啊之所生。就譬如菩萨能出生一切药草。遍治众生烦恼病啊，能出生大才，支持法下。